列王记下第21章。莫纳瑟登基时才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的母亲名叫赫斐七巴，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仿效上主从以色列子民前所驱逐的义民所行的可耻之事，重建了他父亲希泽克雅所拆毁的高丘，为巴尔建立了祭坛，制造了木偶，像以色列王阿哈布所做的一样，且崇拜敬奉天上的万象。虽然上主曾指着圣殿说过，我要将我的名立在耶路撒冷，但他仍在上主的殿内建立了一些祭坛，又在上主殿宇的两庭院内为天上万象建立了祭坛，使自己的儿子金火献神，行占卜邪术，立招魂师和术士，不断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惹上主发怒。他又将自己制造的阿舍拉雕像安放在上主的殿内，虽然上主论及这殿曾对达卫和他的儿子撒罗满说，我要在这殿内和我在以色列各支派所选出的耶路撒冷立我的名直到永远，只要以色列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他们的一切，及我仆人梅瑟所吩咐他们的一切法律，我绝不再使以色列人的脚离开我赐予他们祖先的土地。但是他们却不听从，甚至莫纳瑟诱惑他们行恶，甚于上主由以色列子民前所消灭的那些民族。为此，上主借他的仆人先知警告说，因为犹大王莫纳瑟行了这些可耻的事，甚于他以前的阿摩利人所行的，以自己的神像引犹大犯罪，所以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要使这样的灾祸降在耶路撒冷和犹大，使听见的人两耳都要齐鸣。我要用测量撒玛利亚的绳索和测量阿哈布家的铅锤来测量耶路撒冷，要擦净耶路撒冷如同人擦净盘子一样，擦净之后就翻过来。我要抛弃做我产业的移民，将他们交于敌人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敌人的掠物和胜利品，因为他们自从他们的祖先出离埃及那一天起直到今日，行了我视为恶的事，使我发怒。莫纳瑟除了使犹大陷于罪恶，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以外，还流了许多无辜者的血，使耶路撒冷血流成河，从这边流到那边。莫纳瑟其余的事迹，他行的一切所犯的罪恶，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莫纳瑟与他的列祖同眠，埋葬在王宫花园及乌扎花园里。他的儿子阿孟继位为王。阿孟登基时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年。他的母亲名叫莫熟勒莫特，是约特巴人哈鲁兹的女儿。他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全像他父亲莫纳瑟所行的一样，走了他父亲所走的路，侍奉敬拜了他父亲 所侍奉的偶像，离弃了上主，他祖先的天主，未随上主的道路。阿孟的臣仆共谋造反，在宫内将君王杀了，但地方上的人民起来，杀了所有反叛阿孟王的人，立了他的儿子约什雅继位为王。阿孟所做的其他事迹都记载在犹大列王实录上，他也葬在乌扎花园内自己的坟墓里。他的儿子约什雅继位为王。